情，不被依旧，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深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辈子，一生情。 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人生本来悲欢离合，如细水长流。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平原大部分地区气温都超过7度，明天继续维持晴朗天气，气温与今天相当。白天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也有利于假日返程交通出行。虽然中午前后气温适宜，但入夜后气温下降较快，早晚依然较为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是破五，合家去吃顿饺子是北京城里的时俗。今天西四汇丰饺子楼的员工特地起了个大早，让京城百姓吃顿饺子宴。早上5点，千家万户还在休息的时候，西四汇丰饺子楼已经有员工到店开始工作了。上午10点，西四汇丰饺子楼已经接到100多份外卖和打包订单，店里也正式开始了忙碌的节奏。破五这天吃饺子的顾客能从早上10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左右，从早到晚连轴工作已经成为饺子楼的破五常态。记者了解到，平时不怎么销售水饺的同和居、同春园、峨眉酒家、马凯餐厅等老字号，今天也都纷纷添上了店里拿手风味的饺子。今天不少回老家过年的市民也踏上了归途。市民李小姐说，自己行李箱里带了一大包家里人给包的水饺，我们家最常吃的是萝卜粉条肉馅的，吃起来都是家乡的味道。最后来关注，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

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Oh, yeah, yeah, yeah, yeah,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以后的天上太阳出现，撑出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Oh, yeah, yeah,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留在心里有一个地方总忘不了，就算我不说我想你一定知道，离开多远就会有多想念，那些梦一直都没变，能穿过时间的眼，世界已变得不同曾有过的幻想，看不清脚下的路是否仍一样， 是否一样， 所幸我们还能自由高歌，有时伤过了痛过了才懂什么最值得，那些爱过的错过的怀念的忘记的每个日出到黄昏，相信我们的梦能长存在生命留下不灭的痕，也许岁月能将某些记忆擦去，如同那年的大雪落下，但愿如初的 心能长存，分别多久都能够重逢，如在旧日的城。不同曾有过的幻想，看不清脚下的路是否仍一样，所幸我们还能自由高歌，有时伤过了痛过了才懂什么最值得，长春在生命留下不灭的痕，也许岁月能将某些记忆擦去，如同那年的大雪落下，但愿流出的心能长春，分别多久都能够重逢，如在旧日的城。那些爱过的错过的怀念的忘记的，每个日出到黄昏，相信我们的梦能长存，在生命留下不灭的痕，也许岁月能将某些记忆擦去，如同那年的大雪落下，但愿如初的心能长存，分别多久都能够重逢，如在旧日的城， 如在旧日的城。 这是通过中国好声音被大家熟悉的易光年组合在去年三月推出的单曲《长春》，也是在中国榜打榜的一首歌。长春有三种含义，春意盎然的春色啊，两人的家乡长春，以及对于音乐的长情，追逐梦想的心路历程。下面也在中国好声音以一袭古装亮相，并但是却没有收获太好的成绩，不过去年他词曲创作的这首繁花收获了还不错的人气。繁花一指春天里繁茂而美丽的花朵，正所谓金谷繁花春正好，扫尽繁花独占春，清风明月缠绵缱绻。来听去年上榜的董真演唱的繁花。 遇见你的眉眼如清风明月，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顾盼流连如时光搁浅，是重逢一如初见，有你的思念温暖在 路况，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半喜气嚷嚷，听钟声回响，桃花满琳琅，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换上那件桃花旗袍，青丝绣花给人家笑，颜色不要随春光舞蹈，捧起脚尖像风铃的跳，桃花满面无人知道，痴情那一微妙微笑，桃花旗袍爱的味道。 这是去年上榜四周最好成绩15名，来自 By Two 的《桃花旗袍》。这首歌由地属同门的耀乐团打造，唱出了春意盎然的诗情画意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听听关于春天的歌曲啊。虽然现在当然还是春寒料峭，但是想到春天，最惬意的莫过于郊游了。三五好友徜徉在山水之间，再快乐不过了啊！接下来就跟着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杰克堂去春游一下吧。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听众朋友过年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上午，市属公园及园博馆迎来春节假期的小高峰，迎春祈福、花卉闹春、园林贺岁、冰雪庙会等主题游园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青睐和喜爱。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昨天上午10点，市属11家公园实时在游人数已达5.72万人，创历年春节假期同时点新高。走进园博馆，体验京剧传统民俗活动，京剧人物泥塑、戏曲人物灯彩、老北京面塑等20余项京剧民俗轮番上阵，让观众感受传统文化的活力，体验原汁原味的民俗乐趣。除了民俗活动，玉渊潭公园正在举办冰雪季活动，也成为不少市民亲密接触冰雪的好去处。雪上飞碟、观光城堡冰滑梯、雪地坦克、雪地摩托车等动感体验，一个个雪上娱乐项目构成了玉渊潭冰雪乐园的欢乐写真。据悉，春节期间是游园高峰，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能在游园中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很多公园的职工放弃休息，为游客带来了优质的服务和舒适的游园体验。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到23点春节特别节目。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过节好，过节好，麒麟在北京给大家拜年了。大年初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一些春天感觉的歌曲哈。上一个时段听到一些过去一年多来的上榜歌，那接下来我们要甄选出历年中国榜的金曲送给你。首先是2002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何代价，只是我害怕自己对付不了牵挂。我已经等着你，真的用你所有方法找找找啊，不过是爱的分了分了和了变化，是冲动的想法。